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由郑宝瑞执导，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等主演的魔幻爱情喜剧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将在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关于《西游记》的影视作品，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看过很多了，那这一部专注于讲述女儿国故事的电影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围绕着《西游记》又有多少衍生的作品或者是延展出来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西游》。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讲述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和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的故事，而女儿国作为9981难中的一难，和其他80难不太一样，它少了和妖怪的争斗，却多了唐僧和女儿国国王之间的温情。而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就是把《西游记》中女儿国的故事给单拎了出来，以喜剧的风格进行了重新呈现。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的主创团队。导演郑宝瑞曾经执导过几部高口碑的恐怖悬疑片，又以小而精的警匪题材电影而成名。2014年他曾经带来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影片由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联合主演。2016年他又执导了郭富城、巩俐主演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今年这部《女儿国》就是郑宝瑞导演的《西游》系列的第三部了，据说影片的投资超过了5亿元，拍摄横跨4个省份，搭建了超过8万平方米的外景，还有11个内置棚景，以及上百种重型设备随时待命，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大手笔了。对于西游这个系列来说，如何呈现大家想象中的西游世界的外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象中的女儿国是什么样子，但是在郑宝瑞导演看来，女儿国不应该是由大型宫殿、石头柱子这些元素组成。为了完成女儿国的设计，他和团队参考了许多不同的建筑风格，甚至包括一些国外的酒店设计。他想象中的女儿国应该要更自然一点，建筑上来说曲线比较多，水的元素也会比较多，导演希望能够在奇幻和真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进一步去打造咱们中国自己的奇幻电影和奇幻文化。再来说说演员的部分，在郑宝瑞的西游三部曲中，第一部因为讲的是大闹天宫的故事，唐僧那时候还没出场，而第二部和第三部中唐僧都是由冯绍峰来扮演的。我们都知道唐僧这个角色在各种影视剧版本中都是以唠的话多、时刻念经而著称，而早前冯绍峰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也展现了自己纠结爱唠叨的性格，被不少网友调侃说他是冯叨叨，是本色出演唐僧了。要说到西游记，如果唐僧算是男一号的话，那孙悟空肯定是男二的角色。同样是在郑导的西游三部曲中，第一部里孙悟空是由甄子丹来扮演的，不过在第二部三打白骨精和新的女儿国中，郭富城就成了孙猴子。郭富城自己说他其实是个喜剧演员，只是以前比较少有人找他来演喜剧，上一部三打白骨精中的孙悟空戏份比较繁重，这一次呢就轻松多了，也就是看别人谈谈恋爱嘛。说完了男主角，咱们再来说说女主角。大家都记得在央视86版《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是由朱琳来扮演的， 他塑造的这位国王是柔情似水，端庄典雅，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经典。而在新版的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女儿国国王有一点叛逆，同时还很少女，赋予了这个角色清新率真的一面。此外，这部电影中还有林志玲、梁咏琪以及刘涛的加盟。梁咏琪演的国师，刘涛继续扮演观世音。至于林志玲在片中的角色和造型，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秘密。林志玲透露，当时在剧组她化完妆之后，自己的助理和剧组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她来。看来只有我们自己进到影院里努力去找一下，才能找出她来。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从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开始聊起。说起来，在小说《西游记》里，女儿国是这么一回事。第54回描写到了唐僧师徒四人取经时，路过了一个西凉女国。在这个王国里没有男人，繁衍后代都是靠喝湖中的水而受孕。而在历史上，玄奘曾经亲自写了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讲述了他到印度取经的所见所闻。在书中，对中国西部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王国记载得非常详尽，也成为了研究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在这部书的第四卷中，玄奘就记录了一个大雪山中的东女国，说这个王国是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女儿国呢？女儿国的风俗又是什么样的呢？关于这个东女国，其实在《旧唐书》上也有所记载，说它的面积是南北长度有22天的行程，东西长度有9天的行程。这其实是古代计算距离的一种方式，就跟我们现在会说到什么地方需要几天的车程一样。根据《旧唐书》这段描述计算下来，东女国应该南北距离有400至800公里，东西距离有180公里到360公里，这和《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可见在唐代的时候，那里应该是真有这么一个东女国。那这个东女国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东女国是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正事，丈夫为征伐田仲而已。意思是在这个国家里以女性为王，女王掌握国家权力，她的丈夫也称王，但只是名义上的，并不过问正事。这个国家的男子只管种地和打仗。我们知道《西游记》其实是吴承恩根据民间小说再加上自己的艺术加工而成的神话小说，其中就大量参考了《大唐西域记》的相关内容。从《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地理位置、风俗民情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东女国就是女儿国的原型地。只不过人家东女国并不是没有男人，只是男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而已，可以说是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特征。那这个东女国的风貌我们如今是不能得见了。不过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了一个话题。咱们说到新版《西游记》女儿国花了不少心思在全国各地取景，那您知道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女儿国这一集的取景是在哪儿吗？答案您可能想不到，它根本就不在西域，而是在苏州。剧中西凉国的城门其实就是现在苏州的盘门，它是一个元代的古建筑。传说剧中出现的船夫都是当年盘门外那些开游船的个体户客串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女儿国的吹拉弹唱五人组，那几位演员是来自苏州市歌舞团的。女儿国的大殿就更有来头了，它其实就位于苏州四大园林之首的拙政园。据说在当年拍摄的时候，镜头之外就已经满是围观的群众了，里面还有不少前来参观旅游的外国友人。好在是没穿帮啊。电视剧里还有一段女王和玉帝游园的场景， 这个三分钟的段落取景可是遍及了苏州的三大名园，包括了拙政园、狮子林和网师园，当年创作团队的用心程度就可见一斑了。我也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在八六版西游记中，朱琳演的女儿国国王和还是美少年的徐少华，那可真是一对璧人了。如今换了时代，换了审美，变成了赵丽颖和冯绍峰这一对儿，几个代沟的审美也是经历了30年的穿越啊。要是这一次导演可以让朱琳也来客串一下，让大家重温一下经典，估计会带来非常神奇的效果吧。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到了西游记改编的一部最新电影。大家都知道，《西游记》呢，不光是咱们国家的四大名著之一，在全世界其实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一部文学巨著。而根据《西游记》改编成其他的影视作品，也不光是咱们国家这么做，很多外国朋友也希望从《西游记》里找灵感。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各国对《西游》题材的翻拍作品。因为相似的文化背景，《西游记》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影响力都是很大的。比如日本就有很多《西游》题材的作品，有动画片也有漫画，像是鸟山明的《龙珠》，手冢治虫的《悟空的大冒险》，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里面都有孙悟空的形象。但是在许多日本出品的《西游》题材作品中，却存着一个槽点，就是沙僧沙悟净。他总是以河童的造型出现，可能是由于沙僧曾住在流沙河吧，于是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河童这种妖怪。不过河童这个形象和咱们心中的沙和尚实在是相差太远了。而且日本版的西游作品中还特别喜欢把唐僧塑造成女性，孙悟空呢偶尔还会和唐僧有那么一点感情戏码，对于咱们中国观众来说，这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在美国也拍摄过好几部西游题材的影视剧，比如其中一部叫《猴子传奇》。虽然他们自己说这是一部《西游记》改编的电视剧，但剧中的唐僧和沙僧都是女的，服装造型也很魔幻，而故事的情节也变成了这样的：从前有个小女孩，有三个天神决定下凡来帮助她，因为她的心愿是世界和平，这不是扯吗？2015年有一部由吴彦祖主演的美剧叫《荒原》，号称也是根据《西游记》的故事改编而来。剧情很简单，吴彦祖扮演了一个骑摩托的孙悟空，是一位骁勇的战士，他要负责送一位身负重任的少年去寻找传说中的极乐世界。因为主演是吴彦祖，所以这部剧也收获了不少咱们国内观众的关注。不过大家看了几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这部美剧的主创团队也出来说，我们就是松散借鉴了一下《西游记》的故事，您也别太认真。有人说这部剧可别让六小龄童老师看到，他要是看了没准会生气的。咱们再说回中国，最近几年里根据《西游记》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也是相当之多。今天咱们提到的由郑宝瑞执导的《西游》三部曲，而据说他的出品方曾经表示过，他们不只要拍三部曲，而是要在15年的时间里连续推出8部《西游记》电影。据说下一部的主题也已经定了，是三界芭蕉扇。我们也很期待牛魔王再次加入西游队伍，也对红孩儿将由谁来饰演表示很期待。这几年大家比较熟悉的西游题材电影还有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都是曾经创下过华语票房纪录的作品。 还有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那是2015年的一部话题之作。再包括去年上映的根据金河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悟空传》，虽然里面没有唐僧，没有妖怪，也不取经，但是仍然是属于西游题材之列。估计未来《西游记》这个文化宝藏还会孕育出更多的相关作品，只不过西游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又是老幼妇孺人人皆知的故事，对于新作品的创作者来说，那是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要面对更高的要求，更为严厉的审视目光。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西游，我相信对于国人来说，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西游形象还是86版电视剧中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而最近六小龄童张金来也没有休息，他是再一次出演了西游角色，只不过不是在电影电视剧中，而是在一部纪录片之中，不是演孙悟空，而是演起了唐三藏。这部纪录片叫《一带一路重走玄奘路》，六小龄童既是总导演，同时又在片中演绎了玄奘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的不同形象。这部纪录片结合了1986年版《西游记》的拍摄线路，沿途采访了知名学者，探究西游古迹，片中穿插了当年拍摄《西游记》时发生的不少生动故事，也融入了主创团队对于西游文化、玄奘精神的再度挖掘、再度思考。纪录片的同名图书《重走玄奘路》也已经出版，书中记录了六小龄童追寻玄奘法师足迹的艰辛，还有他拜访与玄奘法师相关的全国各地寺院，与多位名僧探讨玄奘法师精神的对话。六小龄童表示，他所理解的玄奘精神是一种拼搏进取、不屈不挠、永不言败、乐观向上的精神。玄奘大师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就非常了不起了。玄奘的精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借鉴意义。不过六小龄童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纪录片这个类型的担忧，他担心大家一听这个题材又是纪录片，大家可能会不太感兴趣。目前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已经制作完毕，即将登陆多个卫视播出。而在春节之后，饰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饰演猪八戒的马德华、第一任唐僧的扮演者汪月，以及《西游记》续集中沙僧的扮演者刘大刚，还将一道前往印度进行后续的拍摄。六小龄童说，老版《西游记》的拍摄完成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到印度拍外景。当时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西天取经的镜头是在泰国拍摄的，而这一次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去印度取景，这是师徒四人一定要完成的一个人生心愿，也希望能够为这部纪录片作品吸引更多的关注度。今天咱们说了不少西游相关的故事和作品，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西游记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在86版《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全新创作而来的一首歌，由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女儿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冯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